没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周杰。听众朋友，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委托，中国京剧院呢组成了70多人的慰问演出团，在吴湘院长、宋关林副院长的率领下呢，日前奔赴了辽宁，举行了以赴企业、进校园、去营房、到社区为主题的系列慰问演出。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几位著名演员，请他们呢介绍一次啊这次赴辽宁演出的一些情况。好，那么我把呢今天的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首先呢是中国京剧院二团的副团长王旭东。王旭东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哎，这个旭东呢应该说不是第一次来了啊，经常到我们的这个演艺沙龙当中来做客了。 是的是的。嗯，来过几次了。 来过几次了。嗯、那么下面一位呢也是经常来的啊，这是著名的花脸演员魏基军。魏基军你好。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还有一位呢应该说是第一次来，这就是丑行演员徐孟珂。 是的，您好，听众朋友们、嗯、大家晚上好。 哎，这个徐孟珂，我经常的在比如说介绍一些演出信息的时候呢就是介绍到你的名字，今天呢是第一次跟你见面 啊。是是是。 另外呢一位呢是这个老旦演员毕扬。毕扬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也是老朋友了啊。另外呢一位呢也是今天第一次到场的是青年的青衣演员张晨。 对，您好啊、大家好。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呢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次呢你们赴辽宁演出的一些情况，应该说大家的感受呢都是非常的深的啊。今天本来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本来想邀请这个中国京剧院的院长吴江先生，但是由于他真是工作特别忙，所以呢就是无法到场了啊。好在呢我们这几位都是亲临的参与者，所以呢有更深的一些体会啊。这一次呢咱们赴辽宁演出呢是在3月18号到25号，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是一个多星期。 嗯，虽然说时间呢只有一个星期，但是给大家的感受呢确实是非常的深刻，对吧？那么你们大概去了几个地点，演出地点大概有几个？ 我们先去了第一站是沈阳的师范大学。 嗯嗯， 然后又去了雷锋团，抚顺的雷锋团、嗯、之后又到了鞍山，到了鞍山钢铁公司去演出。 嗯， 然后我们又去了抚顺，又去了盘锦，之后又到了北那个沈阳的军区政治部。嗯嗯，后来呢我又返回到那个盘锦的葫芦岛。 哦，这沈阳啊、鞍山啊、抚顺啊、盘锦啊、葫芦岛啊、什么沈阳军区啊、雷锋班等等，你们都去了是吧？ 是 啊，真是去的这回是非常的齐全了。 一星期啊演了前前后演了大概11场。 是是、嗯、 哦，一星期演了11场。那有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的在那个油田，那天一天是分了两个队。 嗯， 分了两波。一个波，有一波上的是社区为工人演、嗯、还有我们到那个井矿，到那个钻井队给他们演、嗯、一天就演了3场。 哦，一天就3场， 晚上还有场， 非常辛苦。哦， 是的，我们的行程一般都是属于晚上演出、嗯、然后早起行路，到了一个点儿以后吃完饭走台稍事休息，晚上演出都是这样，所以日程非常紧张、 哎、早上7点起床，8点钟上车就换新的地儿。 是吧，也是非常忙碌啊。 对对 对, 对， 反正比在北京演出呢可能要紧张很多了。 对， 嗯嗯，我知道你们这次活动呢是为了这个落实三贴近啊，才到赴东北老工业基地去演出的啊。那么提到这个三贴近呢、啊、尤其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呢，觉得它是个口号是吧、 嗯、 这个老讲三贴近三贴近，但是呢通过这次演出以后呢，大家真是真切的感觉到其实三贴近离人们 并不是说那么的有距离，那么遥远。你看，三贴近的内容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其实这次演出全都体现了。 没错， 嗯嗯， 我觉得我们这次，也像咱们那个主持人同志刚才说的那样，刚开始也是那么认为，说哎呦，挺高个口号的哈， 啊， 唱高调的。其实我们下去以后，确实有亲身的这种感受， 嗯， 真是贴近这种实际。贴近实际的生活，贴近那个亲切的观众， 嗯， 就是所谓的群众吧。我们在为他们演出的时候，确实是面对面的，脸对脸的，是吧？心贴心的，在这么一种交流。比如说我们上学校，啊，咱们那个到沈阳师范大学4000多，他们那个文体馆坐满了人，坐满了学生、教授，还有一些京剧爱好者。那么我们就面对面的。这么去跟他们去交流，交流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所谓红色经典吧， 嗯， 还有一些传统名段，就是这样面对面把，就是那个非常距离非常近的， 嗯， 而且还有观众跟我们去互动， 嗯， 哎，这样我们交流的就非常的亲切。另外我们到 差不多5000观众， 差不多5000观众， 嗯， 底下可能还有加座的， 对对。 另外我们到确实夏营房，到雷锋班的时候，这我待会儿再讲。就是到雷锋班的时候，我们在雷锋的战士的床前，我们去为战士，这是就叫脸贴着脸，心贴着心，在为他们去面对面去为他们演唱。 对，应该说这次的体验呢是从来没有过的， 是 啊，在北京啊，无论是大中型演出都没有体验过的哈。 嗯， 那我想呢，这次呢演出的你们这个主题呢叫赴企业、进校园、去营房、到社区，当然是一目了然了啊，就是到什么地方去演出，怎么样个目的和主题，从这上面呢就都能够感觉得出来。嗯，这回你们真是到了企业，到了校园，又去了营房，而且呢又去了社区，而且这回好像活动的媒体反应也是挺强烈的。 嗯，电视台跟我们去记者了， 嗯，啊，电视台跟 空中剧院去了， 空中剧院去了，还有 新闻频道， 中国那个戏曲的这种采风栏目也去了， 是新闻频道也去了， 新闻 频 道 也去了， 中央新闻频道， 你们知道这个， 包括这个信报记者也去了， 这个我知道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空中剧院的这个栏目已经去了，把你们演出的一些实况都录下来了， 对对对， 具体什么时候播出还不太知道， 都播完了， 播完了， 哦，就都播完了，还挺快的啊， 25号，星期六那天。 上周六的吧，上周六25号， 那看完了这个他录像以后，也是对你们这次下基层去演出的一个回味啊，是不是又回想起你们演出当中的一幕幕的情景了？ 旭东，行， 25号没有，25号播的那天我们还没回来呢， 对， 还没开票， 我 们 没看到， 没看到， 对， 哦， 25号是播的， 我们25号在葫芦岛， 还在葫芦岛，最后 还在葫芦岛呢，那就是说他们呢先录完了以后，就回来以后就放了，但是你们人还在那边呢，还挺快的。对于这次这个到辽宁去演出啊，应该说领导呢也是特别的重视啊，从这个中宣部啊、文化部啊，什么辽宁省委也是非常的重视。另外呢，好像从咱们这个中国京剧院呢也是非常重视啊。 没错。 可能大家了解中国京剧院的一些情况的人呢，都能知道，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京剧院二团为主的演员。 是 吧？ 对， 而且这回咱们去辽宁演出呢，好像有一些特别著名的演员，但是呢，主要的班底还是以咱们中国京剧院二团的演员做一个主要的班底。 对 对 对， 都是我们。 我们这次出去有几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沈阳师范大学这个主场演出呢，去的人数就是我们中国京剧院历来去的人数是就是级别最高的一次，其中有19位一级演员，6位梅花奖获得者。 哦，大概都谁去了？ 大概就是 老的艺术家， 你看有李世济，他是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哟，他年龄得有 七十多了， 72、73了 ， 74。 那他精神状态还非常好，都是现场唱的吧？ 对，都是现场唱的啊。另外还有咱们那个人大代表 刘 长云 老 师， 嗯 啊，还有咱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长春老师。 李长春是特邀的， 李长春还不是特邀的， 不是特邀。 李长春老师特别受感动，是他主动要求去的。 哦， 哎。李长春老师就是听说这个信息，他说：“哎呀，我一定要去，我能不能参加这次演出？” 是 那 主动请缨， 主动请 缨， 他是一直跟我们到底的， 跟着我们全程。 对， 其他都是沈阳演完了以后就回来了。 哦， 我们是后续全程走完的。 整个李长春老师也是跟你们全程哈。 对对对， 是。 那么除了这几位呢，还有一些这个中青年的了，中青年的一些著名 的 演员 的， 对， 一团的、三团的。 什么我看到什么张建国呀、李海燕呐、 对 对 对， 李岩、邓敏、耿巧云、 对对对、 袁慧琴、陈淑芳、刁丽、管波、李慧敏等等19位国家一级演员都参加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这次阵容比是最大的， 嗯， 除了奎智和胜素他们去赴海南，还有火丁他们，我们是一个是北上，一个是南下， 嗯、 这段时间他们到海南也是演了两场红色经典，在那边也引起了很大轰动，我们在网上都能看得到。 哦， 嗯， 这个中国经典火了，这个南边北边全都火起来了。而且呢，这回演员呢去了不少，有一些著名的人士，也有一些这个青年演员啊。那从剧目的准备上，你们都拿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经典剧目献给大家的？ 从剧目上，我们以咱们过去那些现代戏样板戏为主题。 嗯， 另外呢，就在后半部分呢，就是在主场演出的时候，在后半部分加了几段就是现代戏的就那个传统戏的经典唱段，比如说野竹林呢、啊、 有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唱段， 对对对， 也有些现代戏， 现代戏和传统戏相融的 、嗯、 前半出啊就是以红色经典现代戏演唱， 嗯， 后半部分就是以传统戏。 哦， 对对对， 我估计你们去之前呢也研究了这个观众的这个口味啊， 对，各 他们 对 欣赏的这个水平啊等等 等 来制定的一些剧目， 等等、啊、都不一样的，对、 嗯、 有人喜欢现代戏，有人喜欢传统戏， 嗯嗯，那么应该说这次演出呢还是非常的成功的啊。我想呢下面就请大家呢来谈一谈，就是在这次演出当中各自的体会。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还谈到每个人的体会真的是非常深刻。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京剧院二团的其实这几年呢是非常有成绩啊，比如说在2005年的时候，你们曾经到过西藏去， 对， 跟他们合演这个 京剧藏剧的《 文成公主》 嗯， 出国演的这个 图兰朵 、啊， 杨门女将， 真是非常有成绩。这回呢又跑这个辽宁啊，又去了这么多的地方，然而且呢这个反响的非常的好。这样，王旭东，咱们捋一个头绪， 好， 把你们大概的行程，然后每个行程的亮点，咱们一点点说一下，好吧？ 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跟朋友们交流一下。 嗯嗯， 那我首先就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贴近这个策划开始吧。 嗯， 这是咱们那个中宣部文化部啊，就落实咱们中央这种三贴近的文化精神， 嗯， 落实到我们中国京剧院二团，也是中国京剧院的身上。那以二团为班底啊，融合了咱们全中国京剧院最优秀的在舞台上耕耘在舞台上这些中坚力量，都是非常、 嗯、 非常优秀的人才。我刚才说有19位一级演员，6位梅花奖获得者，几乎是中国京剧院的所有精英，在这一次的首场演出几乎都到了。 嗯 嗯，刚才我也说，除了奎智和胜素还有火丁，他们是南下去海南去演红色经典，剩下几乎都到了。 嗯 嗯，所以 那你们去的第一站是哪？ 第一站我们去的就是沈阳师大师范大学。 哦，第二站呢，你们选择的是到校园？ 对，到校园。 嗯，为什么第一站选择去校园？因为你们还有什么企业呀、营房啊、社区啊等等的一些、 嗯， 是不是觉得好像大学生对京剧的理解能够更快一些，或者试探一下？ 嗯，这个要是我们院长要回答，我想就会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首先京剧的发展。京剧的未来， 嗯， 在于青年， 哎、 嗯，是吧？我们要做呢，首先要影响我们的未来那一代， 嗯， 所以要培养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和沈阳师范大学呢，有一种、嗯、就是一种这个签订一种协议，我们共同协办一个专门研究京剧科学理论，像包括这个声乐。发展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么一个研究课题， 嗯， 哎，所以说呢，跟首先到师范大学呢，一是把京剧这个献给校园，另外呢，我们还要签订了很多很多这个协议，这个未来发展的协议， 那就战略性的伙伴， 战略性的伙伴啊。 对，他沈师大里边也有艺术系，艺术系有很多学京剧的 哦， 嗯。 而且最后呢，这个沈阳师范大学还聘请了像李石记啊、刘长瑜啊、费玉明等11位表演艺术家呢、 嗯、 还有演奏家作为他们兼职或客座的教授。 客座的教授，对。 啊，这是演完了以后才决定的。 对，这是演完以后。 哦，那这也是一个收获了。 嗯、对，这他就是为了不但是一次京剧演出，而是一次优势互补的。因为我们这是我们是搞实践的，但是我们在理论上我们是不可薄弱。 嗯 我们趋重于实践，理论上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平台， 嗯， 是吧，就把中国的京剧传承和理论的研究和未来的发展，哎，在沈阳有个基地， 嗯， 是吧，有个京剧的这种发展延续的基地，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双赢的合作项目。 哎，那么提到呢，给这个沈阳师范学大学哈，给他们演出，给这些孩子们演出，给这些大学生演出啊，你们每个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热情是肯定的，一般给学生演出都特别热情。这个 是这个热情，一个再有他们沈师大里边好像很难得，很多大学生都会唱京剧。 哦，都会唱京剧。 当时我记得我们还有互动节目啊， 嗯、对， 上来两，一个唱青衣的，一个唱老旦的， 嗯、 是吧？他们唱的都特好， 都唱特别好。 嗯、 哦，因为那个沈阳这个师范大学里边，你刚才说他们有京剧班， 对，专业的京剧的专业， 京剧专业班，哟，这个还真是一般的师范大学是没有的。 对， 就是从他们的学院的院长或者是那些各个系都非常重视。 嗯，那就是说大家呢一看呢还是能够接受，也是懂戏的。 对， 那以往呢大家觉得好像年轻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对戏呢有一定的距离，听不懂。或者说不喜欢、嗯、但是通过到沈阳师范大学去演出，实际上你们可能感觉到孩子们还是喜欢的，就是可能平时欣赏到这种经典剧目的机会少， 就是能贴近他们去演的少、 嗯、 他们其实有很多学生比我们知道的都多，对戏曲的那个、 哦、理论、啊、 理论的这些方面的知识，他有很多他们会的段子我们都不会。 嗯，哦，是这样的。 对， 这个徐孟珂你觉得呢，给大学生们演出有什么感受？ 我那次虽然没有参加那个具体的节目的表演，但是我身临其境感觉到大学生对我们的京剧是相当的了解， 嗯， 也是对我们的京剧是相当的热爱，所以我们觉得不能够感觉到好像因为现在的文艺的欣赏方式有各种各样，咱们京剧能有一块阵地的话，我觉得已然是不错了。 嗯， 如何现在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阵地再扩大化，怎么样再使它再更接近于时代，这是咱们年轻一代演员应该研究的这个。 对，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接受它，了解它， 哈。是， 这个让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东西呢，跟现实跟实际相结合在一起。 没错 啊、哦，那么到完了这个沈阳师范大学演出以后，第二站咱们到哪儿了？ 第二站我们就到了抚顺的雷锋班。 哦，雷锋班， 这 是一个重点。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一幕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 嗯、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下车的时候，我还没等出那车门，就听到那爆竹声震天响。 嗯、 我们去的雷锋班呢，是抚顺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山坳里。 嗯， 它是一个山坳里。很寂静的，我们到那去什么声音都没有，等我们一下车非常炸响的鞭非常多，哎呦我吓一跳，后来一下车一看，雷锋班的大门在我们眼前，两边几百米长的站满了战士，整整齐齐站满战士，夹道欢迎， 夹 迎欢道满，一直延续到雷锋纪念馆前。 嗯， 延续到那儿有刚雷锋纪念馆，它有个弯儿，我们一转过来弯儿，呵，又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说雷锋团的那些战士穿的彩服，穿的都是那个打的那种威风锣鼓，知道吗？ 嗯， 脑袋系的那种红黄绸子，哦，打的那叫漂亮，就是特、 啊、 就是跟专业水平一样，就那种欢迎我们，哎呦，我们感觉特别震撼。哦， 其实 欢度什么个节日 啊？欢度个节日是 真是 我们特别震撼。 提到这个雷锋班呢、可能大家都觉得他们都是英雄啊，一个个呢可能不苟言笑似的那样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也不是，我觉得他们也确实是英雄，都是英雄。 是，肯定是英雄啊，但是他们外表其实有的时候很纯真啊。 对， 有年轻的战士，当然还带着纯真的样子， 但是呢，老一点的战士也很成熟的。 就是他们的那个 我们 团长一届， 对他们就是有那种传统精神，感觉出来了。我们进了雷锋的纪念馆以后，真是感到一种肃然起敬，在我们眼前就是一个雷锋的石雕，雷锋娄星同志那个非常著名的那种雕像，他那形象， 拿着枪那个， 对，拿着枪那个，戴着棉帽的那个，真是大家都肃然起敬的。我们经过雷锋的这些照片呢、他的生平啊，经过这个解说员的给我们讲解以后，我们觉得真是非常受教育，感觉真是雷锋同志哈。我们原来是在广播电视看的，都是图片的之类的哈，都不是咱们说 眼见为实，听而虚，咱们看的都是虚的，这是我们亲身经历他的一些事迹。我觉得确实是雷锋同志真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做出了一种不平凡的事情。 有人说呢，这个雷锋精神呢是那个时代啊造就了英雄。有些人甚至说这个雷锋精神过时了，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其实现在的这个精神，雷锋精神那绝对是不能少的，他很多精神是我们现在的人要学习的。 没错， 那说到这个雷锋班去演出，我想呢，很多的文艺团体啊，各种类型的这个艺术形式呢，可能都到他们那儿去慰问演出过。但是京剧团到他们那儿，你们是第一个吗？反正以往很少，我觉得 非常少，首 次了。 对， 而且到那儿去演出呢，我知道有一幕啊，也是非常感人的，就是这个是魏基军来说吧。好像是在这个雷锋班这地方发生的吧？ 这个 是 学习雷锋好榜样， 因为他是部队，针对部队的当兵的啊。当时我就想起，曾经裘盛戎先生啊，在60年代，唱过一首《毛主语录》。这个《毛主语录》呢，这个里边的词呢，就是给军人写的，给军人所唱的。这里边就提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怎么样才能达到胜利？就是要遵从党的指挥才能胜利。这内容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在那儿就临时想起，我说那么我唱上让我们那个飞鸣老师啊，我说你把这谱我唱你把记下来以后，咱们就做一个正式演出的剧目。就这么弄出来的。 哦，就当时即兴的。 对， 是这个一级演奏员费玉明老师呢，他即兴的结 谱，对，他记谱， 毛主席语录的这个， 对， 唱腔， 对 啊， 通过我们很短暂的排练， 当时你就把它唱出来了， 对，在那儿下午就 能给我们简单的唱两句吗？ 唱的时候 有点难为你，啊，因为我知道唱花脸的这个比较，声音比较洪亮啊。 不是，当时这 简单给我们意思意思吧。当时你怎么唱的？ 小一点声 啊，小点声，小点声。 那个歌词是，歌词很简单，那个毛主席诗词呢，很简单，语录就是：我全军将士必须要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 哦， 只要我们时刻遵从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就词儿很简单， 都有这个 对 力量吧。 对，但是裘先生写出来以后呢，我觉得当时很，因为我听过裘先生那个录音带，哎呦，唱出来以后非常的高昂，很激动，很激愤人，很振奋人心的，所以我就。就当时在那儿，我说费老师，你写一写这个，我来唱，咱们把它乐队排练，今天就演一唱一段这个， 唱一段这个， 对， 所以你是裘派的花脸，肯定你唱的也很高昂， 跟裘先生比那差远了，还得 来 些皮毛， 一句还是两句好不好？ 好的，我就唱上那个， 受雷锋精神的鼓舞， 对， 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的里根灯。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从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一定胜利，一定胜利。又完了， 好，哎呀，真好，真好。这是受当时这个气氛呢所感染啊，临时演唱的一段，是不是底下也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对，后来到了那个葫芦岛，也是碰见有当兵的了。我当时想着，哎，看着当兵的在那儿，我说我今天看见有很多战士，我也想把这首上给战士。掌声又是 雷动， 非常雷动 啊！真是， 所以当兵的还是很喜欢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张连祥老师，当时也是在雷锋班，就突然的就想为这些战士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当时就在那唱。 当时张老师特别激动， 用惊呼伴奏， 他特别激动。 他学习雷锋好榜样那歌， 对，这我亲自在旁边。张老师首先唱的是《智取威虎山》选段，是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他就站在雷锋班的那个锦旗下面。 雷锋班，就是过去老雷锋那他得的那面锦旗很破旧了， 嗯 啊，但是呢依然保存得非常非常好。就在雷锋他站在那旗前，他唱完喽自己队伍来到面前以后啊，他眼里啊是真是有一种 泪 花， 嗯， 说话都带着颤音， 嗯嗯， 哎呀，他说，哎呀，我是一个老党员呐， 嗯，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受雷锋的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教育， 嗯， 他今天我来到雷锋的班，特别到雷锋床前，我真是很激动， 嗯， 他说我呢，我也就是说没什么能表达我的，我是个演员，我就为大家唱一段，我唱什么呢？我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用那大花脸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啊，唱起来之后，哎呦，大家无不为之动容，哎呀，我们都特受感动，就是为十几个战士，这十几个战士什么呢？是因为晚上演出啊，他们要站岗值班，他看不到，我们就特意为这十几个战士加演一场， 提前 为他们演一场戏， 对，提前给他们演 啊，说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感动， 嗯，真是平时呢演了很多的军人，唱了很多的兵，这回是真正啊走到了他们的中间了啊。确实你们这个演出呢也真是体现了这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个三贴近的精神。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周杰。日前呢，这个中国京剧院呀，这个奔赴了辽宁，举行了以赴企业、进校园、去营房、到社区为主题的这个系列慰问演出。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中国京剧院二团的几位朋友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这次演出的一些情况。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次演出当中的前面两个点啊，一个是进这个沈阳师范大学去演出，另外呢就是到雷锋班。实际上到每一个点演出呢收获都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到这个沈阳师范大学去演出的时候呢，这个中国京剧院呢还与沈阳师范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的框架协议，另外呢像李石基啊、刘长瑜啊、费玉明等11位表演艺术家和演奏家呢为他们作为兼职或者是客座的教授啊，真是这对于这个京剧的推广和发展呢是特别有益处的。另外也提到咱们到这个雷锋班去演出，原来老听雷锋班，这回是真真在在的、实实在在的走到了他们的中间，体会到了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是吧？嗯，那么第三个点咱们去的是哪儿？ 第三个点我们去的是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嗯 嗯， 鞍山 钢铁集团公司，这个钢铁集团公司呢，我们是白天下了车以后呢，就是赶赴他们那个炼钢的那种工地工厂。 嗯， 那在我印象当中啊。那种炼钢工人，咱们看过过去那电影《火红的年代》吧？ 嗯， 炼钢工人在炼钢炉前那种炼钢的那种场面。可是这次去，我看没有看到那种场面。 嗯， 就是我这是在时代的前进，科学的发展，完全的机械化、 现代化，都是 现代化。 过去是那种平炉、 电脑操作， 人工的，对， 嗯， 哎呦，现在我一看全是机械化， 非常现代。 嗯， 那根本不用工人，都是这种那个 计 算机， 计算机 那控制台操作。我们本来想去为他们唱演出，可是那工厂的机械轰鸣，他说了那个也没有工人，你根本就看不到工人，说没有工人在能在现场能欣赏他们演出，都在那个操作间里。 哦， 啊，是这样。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感触颇深，就是说你看咱们中国这个老工业基地鞍钢是中国的这种重要的钢材钢铁基地， 应该是摇篮了， 摇篮 头， 真是摇篮，它是龙头， 全国各地全国都是它的，你很多钢厂都是从攀钢鞍钢分支出去 的， 对，重工业基地， 就是说这么大个工业基地，它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也不断与时俱进，产生那种新的理念，不断更新他们的产品。 对， 他们在2010年，他就能进入世界500强， 哎、 每年产量达到2000吨的钢材，都特别先进， 嗯、飞速发展， 飞速发展。 嗯嗯，真是这个完全是现代化、机械化了。 对， 这也要求我们的工人呢要高技能， 高技能了。对， 啊、 是。 当时你们给他们演出的时候呢，肯定不可能在工地了，因为嗡嗡的响、啊。 没错。 啊，后来你们在也是一个剧场里， 再次在鞍山钢铁工人俱乐部去演出。 哦。 嗯，鞍山，我跟您说吧，也是个京剧窝子。 北东北很多都是喜欢京剧很多、 嗯、 鞍钢那些工人有很多也都是对都是京剧爱好者、 嗯、 鞍山也有也原来也有个小戏校也不是是剧团、 嗯、 都有过京剧所以对京剧这种热烈我都无需赘言到哪个地方我们都是有这种 场合、 哦、我记得这个东北呢原来我知道他们特别喜欢评剧什么的哈但对京剧呢他们也是特别喜爱啊 对对 说到呢在那儿演出我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咱们丑行演员的徐梦珂在梅行每次演出当中呢好像你都要返场哈而且要加演就那段栾平那段、 嗯、 据说特别受欢迎是吧 啊因为咱们这次三贴近呢、啊不同于以往加入的不光是唱腔类的这些节目、 嗯、 还另外加了我们语言类的这个节目、 嗯、 为了就是一方面呢能让观众啊有一个调节就是诸多唱名段以后啊当中间来穿插一个念白式的表演哎它有个调节作用、 嗯、调节气氛 哎对了、 嗯、 第二个呢也能够展示我们京剧院的是不光是生旦都有他们的各自的戏在咱们丑行啊他也有自己的发挥余地哎他是这样所以去演出的时候呢效果反应非常强烈 嗯 非常好那这东北话就相当的好 相当的好 郎君战士给他献花 哦 是 这个丑行演员实际上就是一个喜剧演员 啊对对对是个 喜剧 演员因为我在那个鞍山那边演完前面栾平沈栾平那场演完以后后边返场是演一个咱们丑行的基本功数板啊、 嗯、 然后呢我就跟大家群众跟咱们的观众就是说刚才我扮的那个栾平啊挺磕碜的因为那是个叛徒、 嗯、 咱们我现在回归那个本真我是演我自己了我给大家表演一段、 嗯、 结果下来以后我捏完那段熟板以后真像上来了两个解放军同志给我献花还给我敬了军礼、 哦、 是我又激动又高兴 是吧那么今天呢给我们现场熟板可能就没有献花和敬礼了但是呢我们听众朋友也会也会有心里觉得你怎么样有一个评说的好不好、 啊、 给我们现场来一段 时间原因我就来一段简短的乌盆记张别谷的一段那个熟板 好 人老万般总是一个难动转挪移不似先前眼睛花远了近了瞧不见耳朵聋了多半边鼻子不通馊的臭的闻不见我的牙齿钝软的硬的扁扁就咽腰板发挺腿发酸一步挪不了三寸三上坡咳嗽我下坡就喘咳咔破我大口的吐粘痰我没事儿站着就把西来窜绿头鹰啊不开眼跟着我屁股后头嗡啊嗡啊一个劲儿的瞎捣乱说什么77来83阎王不来叫小鬼不来传像我这不死不活我活现眼那耐等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罪受完罪受完 好哎呦这不就是 rubber 吗这个还真是哈、啊、所以你还别说就你这个啊跟这个现在年轻人所喜爱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啊，那是你像我平时研究咱们的戏曲之外呢，还有研究不是研究，就是说经常欣赏一些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音乐或者它的表演形式，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结合下来呢，不使我的台上的表演能够呆板。 嗯嗯， 哎， 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这个到了鞍钢以后，咱们就到哪儿了？ 到了鞍钢以后，我们就到了辽河油田的钻井台前。 哦，辽河油田， 哎，辽河油田， 鞍钢到了油田了。 对， 这个油田这块，咱们谁说？咱们谁感受最深？ 油田，我们分两个队， 我们分两个队， 一 个队，一个队是奔社区。那碧阳呢？你可以说说社区的。 社区， 我们这个队，我们分一队、二队。 嗯， 就是我跟张晨啊，我们都是二队，我们去的是社区。啊，我记得当时在社区印象最深的就是票友。 嗯。 我记得 油田的社区， 油田的 家属社区， 家属社区， 对，去慰问的他们，他们那个社区环境还都是挺好的。 嗯， 然后有一个人对我的印象最深，好像唱的是《武家坡》。 嗯， 对， 他当时啊 要求和 他要求和李岩老师唱武家坡的那段对唱，结果唱唱着呢他忘词了， 嗯， 然后不知道后边啊应该怎么唱下去了， 嗯， 结果呢他就特别遗憾，特别遗憾的走了， 嗯， 结果没想到晚上他又找到剧场去了，又要求跟李岩老师再合作，他下午回家他把这段好好的听了听背了背， 嗯， 他晚上又来跟李岩老师一块把这段还唱完了， 还挺认真的。 对， 听说还带着身段的来的。 对对对对， 晚上是因为白天没看带身段的， 嗯， 说晚上带着还带身段的。 对，晚上在舞台上， 在家 是带了身段。 这个从这点呢就看得出来，他的本职工作肯定也非常敬业。 是， 嗯， 然后那些观众啊都是趴在我们那个台上看， 嗯， 就是他就想越贴离我们越近。开始有一段距离是站，因为有一个台嘛，搭的一个临时搭的一个台， 嗯， 这个人就像就像我们平时搭在那个桌子上，把胳膊搭在桌子上那样看着的， 嗯， 最后先开始还有一点距离，在台边上一点站着，最后就都趴在那个台上了， 嗯， 就这样等着眼睛，哎， 不知不觉的就变成这个， 对对对对， 我看 了，这个， 还有一个总是把那小孩也放在台上了， 啊，小孩 放台上了，看着那个有五六岁吧， 哦，五六岁 一个小女孩放在台上， 津津有道的 啊， 是。 是， 然后可能也很少有这么近距离的 经历，没有，对， 那么我也 是 到京剧院完了以后，也很少， 嗯， 有这种机会和观众这样面对面的表演。 嗯， 当时我们团每一个演员可能都是去掉了浓妆，也没有华丽的服饰， 嗯， 就是非常 朴素的，因为也是一大早刚赶车到了那个地方，10点多到的， 对对， 到了 我们马上， 我们都没有进饭店。没有说那个把东西就， 我们把 行李 就放 在前台，我们就直接去演出了。 嗯，好多都是清唱的， 就是清唱， 嗯， 就是变装， 对，是清唱。那么所以，当时除了演唱的段子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我在那儿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站在台下，我也去感受，那些观众在那儿一些特别热情的感觉，可能我感受到了那种氛围， 嗯， 然后我在站在台上为他们演出的时候，我的心情的确不一样。 嗯，有一种相通的感觉了哈。 嗯，对 对，非常亲切。嗯， 对，那么说到张晨呢，你是在这里最年轻的。 嗯，对，是。 今年有刚刚毕业几年？ 我是从附中毕业，直接到京剧院。 哦，直接到京剧院。 对，现在呢，我正在也在深造，在上大学，对，然后同时在工作。现在我今年是， 嗯， 正好是我的本命年 啊，真是非常小了。 嗯， 那应该说这次演出呢，对你也是一个洗礼了。 对， 嗯嗯， 的确是。 这样吧，今天来这儿也非常难得。这样，碧阳你准备一下啊，因为你压轴。这样，张晨跟我们先来一段好不好？ 好，这样我也是唱一段，短小一点的。不过我觉得，到外面演出，每次大家对于红灯记那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是非常能产生共鸣， 特别喜欢。 对，在这儿，我也希望为大家唱一段这个。 嗯，好。 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啊，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好，嗯，我想这个现场肯定是掌声雷动啊。嗯，那么我想呢，这个张晨，你得到这个刘长宇老师的指点过吗？ 没有真正指导过，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刘老师的指点。 嗯， 因为我也非常喜欢《红灯记》这出戏。 哦， 喜欢刘老师的表演。 嗯， 经常我是在看他的老的电影这份录像带，还有就是他的舞台版的，经常在学习，在研究。 嗯，其实像这个《红灯记》啊，曾几何时呢，街头巷尾大家都在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一样。 是的， 嗯， 那时候非常脍炙人口。 对，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好多人都是开口就可以唱的，所以你唱到哪儿拐弯好像跟原版不一样， 对对对， 大家都觉得都特别清楚的， 对对， 一清二楚的， 感情也很深。 对， 嗯。 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到油田了， 对， 到社区了，嗯，然后这完了以后咱们又去哪儿了？ 我们刚才他讲的是到社区的一种经历， 嗯， 我想再跟大家再补充一点， 嗯， 我们到油田的这有到采油第一线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嗯， 给我的感受，我觉得，长话短说，上了这个油，我亲自我们几个亲自上了那个钻井台， 嗯。 跟你说，电影里看的铁人王进喜那种感觉，一下就真实的推到我的面前。 哦， 啊，满身油污的这些钢铁工人，就是这钻井工人啊，拿着大管钳子，就把那个一根一根的很长的钢管就钻到井底下那种，就是电影演的那一幕一幕的。 嗯， 哦，我 跳到那油坑里。 哦，天 哪， 那个油坑他还没有，他就在钻井台上。 嗯， 但是那个钻井台把那个油管一抽出来的时候，里面的油啊泥啊，扑就扑在那个钻井工人的一身，哎，我仿佛就看着一种活的一种雕塑， 嗯， 啊，铁人王进喜那种雕塑，哎，特别的有一种亲身的这种经历，啊，很感动， 嗯 啊，看他们就是院长，我们院长通过了解跟我们说呀，啊，他说这些工人半个月才换一次班，几十年如一日， 嗯， 就在这个工地上很宽阔的就回不了家， 把他们住在那儿， 就住在那儿啊，而且又很脏。 嗯， 你说那个地方就几十年完，天天听着那种油钻油机的那种轰鸣声特别响， 嗯， 天天就伴随这种生活。完他又说咱们世界上这个石油在涨价， 嗯， 是吧，可是我们的钻井工人说他们这个就是托起咱们中国石油经济命脉这根脊梁， 真是啊！你说跟他们比起来，咱们的生活条件各方面是多么优越啊！其实通过这样的活动，对我们也是一个满足的教育。 对， 嗯，应该说为咱们这个艺术工作者呢，也提供了向生活、实际、群众学习的这个宝贵的机会哈。 对对对。 那么这次呢，在复辽慰问演出之前呢，咱们剧院还专门赶制了一批由吴江院长主讲的浅谈京剧 DVD 光盘， 对， 发送到每一个演出之处，您可以说也得到了大家的这个喜爱， 哎，非常受欢迎。 嗯， 他说：“哎呀，我们光知道啊，国粹，京剧是国粹，但何所谓国粹是什么？ 嗯， 我们不知道。 嗯， 国粹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很简单的东西，可能都很模糊，可以说很模糊。 嗯， 哎，所以说给了这个光盘以后呢，就是能起码是让很多的领导干部他们通过看光盘能了解国粹。”京剧艺术的国粹内涵是什么？ 嗯， 它的文化底蕴是什么？它宣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什么？所以大家能从这个方面增长了知识，对京剧、对祖国的这种文化艺术、传统艺术更加喜爱。 嗯，可以说呢，这个中国京剧院不仅把这个精彩的演出啊带到了基层，而且呢，更是一次这个宣传传播繁荣国粹艺术的文化之旅了。像刚才你说的那样， 嗯， 好，嗯，那我想呢，关于这次这个赴辽宁演出呢，大家的感受真是太深了。但是现在已经是20:53了，离咱们结束的时间呢，非常近了。碧阳，你准备好了吗？最后你来一段好不好？在来一段之前。还得说点动情的话， 还得说点动情 了。嗯， 我准备的这段啊太短了， 嗯， 所以我还真是得说点动情的话。 好， 就说说这次的感触吧。 嗯， 我觉着头一个感触最深的就是到了雷锋班，啊，我想说的这个感触是什么？我们当时到雷锋班以后，中午吃完饭以后，中午要休息一会儿，然后晚上给战士们演出，结果呢？没有地方休息，后来战士们一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就把他们一间，因为战士嘛，全都是男战士， 嗯， 他把他们的一间房子给我们腾出来，我们几个女演员到里面去休息， 嗯， 我们都不敢碰他们那个床，就是他们那个太完美了，那个豆腐块叠的， 嗯， 我说算了，咱们还是。别躺了， 像艺术品一样， 对，像艺术，真是不忍心碰， 嗯， 这个是最感动的一点。战士说没事没事，然后战士就那样，他也很珍惜他的劳动， 嗯， 他把那个豆腐块拖起来，拖到上铺去。 哦， 我觉得那个场面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真是，你看人家这个一个男孩子， 嗯， 平时可能生活大大咧咧的， 对， 但是在这一点上，人家是那么用心，也体现了他们一种精神了。 没错，我想我们女孩子可能有时候 都做 不 到 这一点，对。 嗯，来吧，咱们唱吧，唱给他们。 唱的很少， 好不好？ 我就想，我觉得这也是。 一种心里边的反应出来的吧，我就唱一句 一句 红灯记里边的一句唱， 好， 就是李铁梅跟李奶奶要离开家的那段唱啊，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就这一句。 好，一句是千言万语浓缩在一句话当中了啊。好啊，应该说这次慰问演出活动的不仅是慰问，也是体验，不仅是演出，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我真的非常羡慕你们。那我想呢，这次咱们中国京剧院到辽宁呢去演出啊，也是把这个精美的国粹艺术呢献给了人民，赢得了各级领导及基层观众的一致好评，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在这里对于你们的圆满成功，真是表示祝贺啊。那我想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每个人再说一句，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咱们从谁开始说？魏吉君吧，最后这个王旭东咱们收尾，好不好？魏吉君，谁先说？魏吉君先说吧，来吧。 我用什么语言也表达不出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这次下去的这种感受。反正我一句话就是，群众需要文艺。 好，好，徐孟轲。 我想的是，因为钻井平台的工人实在是感染了我，渲染了我的一些创作艺术的一些想法啊，所以我从他们的身上，我感觉到他们托起的是咱们中国的石油经济，而我们要托起的是咱们京剧的这个事业。 好，谢谢，他想的真大真远啊。碧阳。 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中国京剧院是受中央直属的文艺团体，我就特别衷心的希望以后再有这种机会，我希望文化部啊、中宣部把这种机会还交给我们中国京剧院二团。 我说刚才孟轲师兄说的这么宏大，那么我说的稍微近一点，说在眼前，那么就是为了京剧事业呢，我要从自身做起。 好，王旭东。 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京剧院团和国家最高级的，那么我们代表的不光是一个京剧，我们代表的是一个中华民族艺术的这种精神。所以说，用主席那一段话，我篡改一下，就是说我们中国京剧院永远要做弘扬民族文化的艺术宣传队。我们中国京剧院永远为党做耕耘精神文明的播种机。 好，谢谢。希望咱们中国京剧院为传播国粹艺术、弘扬民族精神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是多做积极的贡献啊。好了，非常感谢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几位朋友啊，王旭东、魏基军、徐孟轲、碧阳和张晨啊。希望大家呢以后多来我们节目当中。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京剧旦角唱腔，先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太真外传》。 荀慧生演唱的《卓文君》。 下面是尚小云演唱的《四郎探母》。 请听张君秋演唱的《莲香伴》。 再请听荀慧生演唱的《棋盘山》。最后是张君秋、谭富英、裘盛戎演唱的《二进宫》。 Thank you.